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将您的收音机频率锁定在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特别邀请的是李思辰百年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特约顾问杨亚平博士，来为大家指导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本市高考本科志愿25号到29号进行填报，本市新中考本周日首次开考，准考证近日将会发至学生手中。市委市政府印发通知，未来本市将提高教学业绩在职称评审当中的比重。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本科批次填报志愿的时间为6月25号8点至29号20点。考生届时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高考志愿。今年北京市统考统招本科志愿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并且按照顺序依次录取。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说，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根据2018年高招专业目录填报志愿。志愿填报期间，考生要妥善保管志愿填报系统的登录密码，切记不要泄露。另外，志愿填报时间一经截止，任何人不能更改志愿信息。本周日起到26号，本市中考文化课开考，这也是新中考实施以来的首考。与往年相比，今年考试科目增加，科目的分值也有所调整。参加部分招生批次的考生还需要参加加试。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安排，加试将会在7月5号到6号进行，其中报考提前招生学校的考生均参加提前招生专业测试。每位考生可以参加多所学校的专业测试，但最终只能够选定一所测试是合格的学校报考。考生报考统一招生需加试的专业，均需到招生学校进行专业的加面试，加试合格后方可取得该专业的录取资格。中考临近，各区中招办日前将会把中考准考证下发到各中学。考生领到准考证之后，要特别留意上面的考点地址和各科目考试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负责人提醒，今年是北京新中考实施的第一年，由于考试科目的增加，准考证也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准考证上新增加了对应每个考生的考试科目、各考场号和座位号，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目的考场号和座位号是固定的，其他科目的考场号和座位号都不同，考生需要留意这些信息。 距离本市中考仅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作为新中考改革元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中考当中首次实现了选科，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等此前被认为是副科的学科，今年也首次进入到了中考。这让不少的培训机构找到了商机，推出了各种新中考冲刺班、押题班，每天的培训价格以千元计算，价格动辄数万元，甚至达到十万元。对此，市教委、市民政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所出现的超标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日前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未来本市将会完善教师职称的评审机制，提高教学业绩在职称评审当中的比重，完善教师分类评价机制，在强化教育教学的基础上，制定体现不同教师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促进教师分类发展。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征，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利思晨百念英才高考升学规划研究院的特约顾问杨亚平博士。您好，杨老师。 您好。 我觉得一开始呢，咱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北京实行的大平行志愿投档的规则和录取的特点。 我先把平行志愿给大家讲一下。有的家长认为北京本科一批是6个平行志愿，本科二批呢是10个平行志愿。有的家长经常会问我，杨老师，6个平行志愿是不是我把这6个学校写上去，6个学校会同时要我？这是一个误区，不是这样的。平行志愿貌似大平行，实际它是有原则的。在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当中，不是人来操作的，背后呢是计算机来扫描，计算机认的呢只是数据和字母。所以假如说你喜欢工科类的院校，比如说你喜欢航空航天，你把北航放在第一个，同时呢你又想挣钱，你把人大放在第二个，那你考到了660分，你有可能就被北航第一个志愿提走了。填完了之后，好多家长说，哎，我反悔了，我想去人大，人大的金融比较好。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讲，它只认数字，只要你把第一个学校它的代码放在了第一个 A 的位置，只要你的分数够了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你的唯一的电子档案就会被这个学校提走，下面所有的学校是见不到你的档案的， 就都作废了，实际上 完全作废啊。所以呢，貌似六个学校，貌似6个平行志愿，后面可以填5、6个专业，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家长和孩子来讲，只有一次录取的机会，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实际上就是这叫什么分数优先，就看谁考的那个分数够高，那么就先是检索这位同学你的高考的志愿。 它的基本原则呢，其实就是8个字啊，就分数优先，遵循志愿。 还有一个跟大家强调，这个一轮投档，也是有些家长和考生的顾虑，就是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要不要把服从调剂给它勾上？因为如果勾了服从调剂，有可能你进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专业了。但是如果不勾，一旦失手，那就直接从1P4有可能就会掉到2P4，从2P4有可能就会掉到这个专科去了。关于这个服从调剂啊，我们现在也有听众来问这个问题，杨老师怎么看？要不要勾上？ 至于服从不服从这个分配啊、调剂啊，这个呢，我的原则是在目前的高考平行志愿的录取原则情况下，比如说北京6个学校，然后你填几个专业，理论上你必须要填服从调剂。这个你要是不填服从调剂，因为平行志愿最大的风险是什么？退档。退档呢主要有3个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志愿没有填好，没有填好的原因就是你没有把那个服从调剂那个勾给画上。 第二个呢是你的单科成绩可能没有满足学校的要求。 嗯。 第三个呢体检不合格，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啊，三个原因。所以我建议各位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服从调剂选上，但是这里面会有问题。 嗯。 啊，对吧，还是以北航为例，对吧。北航也有理科为主，但是北航可能也有一些偏文科的专业啊，比如说语言类的啊。那你要服从调剂，本来你想学中国制造2025，结果让你学一个西班牙语或者德语去了， 嗯， 好多孩子说那我不上了啊。但是没有办法，只要你填上服从调剂，你就有可能被这个学校在北京招生的所有专业录取。所以这个风险呢，各位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什么叫科学填报高考志愿的原因。 好啊，这个时间段距离今年的高考出分，周六就出分了，再隔一天然后马上就开始志愿填报了。这个阶段家长和考生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吗？ 这个功课是必须要做的哈。志愿填报不是说把这个表拿来随便写一下就可以的啊。一个很好的志愿填报表起码需要10天以上的仔细研究。 10天以上啊，我们实际上就相当于做手工一样，在完成一件作品之前，我们是要先要准备相关的材料的， 对， 对吧？ 对， 我们需要大家现在收集什么样的材料？ 假如现在大家在办公室啊，首先呢，一定把笔和纸拿出来，这是第一个。 嗯、 另外，手边有电脑的话，打开电脑。 嗯。 没有电脑的话，打开手机。把这些东西准备完了之后，首先大家你手上得有一些数据，哪些数据呢？第一啊，你要想把平均志愿北京的平均志愿填报好啊，所有的考生啊，所有的家长必须有往年的录取数据。 嗯， 用我的标准来讲呢，可能我们要求比较严啊，我们要求5年以上。 嗯， 但是假如各位家长找不到5年以上的录取数据，我觉得你最少要找到3年的录取数据 啊。 嗯，因为没有这些往年高校在北京的一批二批的录取数据，你是没有办法做这项工作的。 嗯， 所以这个数据必须要有。 在你准备好笔和纸和5年以上院校录取的数据，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是要开始计算了吗？ 把这些数据各位家长啊手头就是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下面要做的不是马上计算。 嗯 啊，下面要做的得把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十几个概念得弄明白，也就是规则得弄明白。比如说、 嗯 啊，比如说提档线、分数线， 嗯， 线差、最低录取分数线， 嗯， 最高录取分数线，还有平均录取分数线， 嗯， 专业级差、上辅助批次， 嗯， 下辅助批次、模拟投档、 嗯、 等等啊，等等，这个是很多的啊。我建议大家先得把这些东西弄明白， 嗯， 我们才能算，因为这些概念要不弄明白的话，我们算起来有点麻烦， 嗯 啊。 在高考志愿当中有这么十几个概念需要大家来这个关注啊。下边呢咱们就说说这个高校的提档线，这个怎么算？ 高校的提档线呢，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每个家长手头都有数据，对不对？ 嗯， 比如说啊，我们以这个我们说高分的说个低分的啊，比如说高分的北航， 嗯 啊，北航去年应该是650啊，650是最低分，这是2017年北航的数据啊。那他2016年呢肯定不是650啊，所以各位家长查一下是多少，有可能是640，也可能是660啊。我们就说这三个数，比如说啊，2015年是640，2016年是660， 嗯， 2017年是650，这是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那我们要推算今年是多少， 嗯 啊，今年是多少，这个呢越离近当年数据的某一年的数据，它的参考性越大，权重比是越高的啊，权重比是越高的。所以大家一般要算的是什么样呢？你要拿当年的这个学校的最低提档线除以当年的一本的这个批次线，比如说去年北航是650、 嗯、 除以537， 嗯， 你会得出一个数来， 嗯， 一点几，对吧？同样16年的也是这样来除，15年的也除啊，14年的也除， 都是除当年的， 除当年的、 这个、 也就是说你当年的学校的最低提档线、 嗯、 除以当年这个北京的一本线， 一本线、 啊、这样除完之后你会得三个小数， 对， 对吧？一点几，一点几， 对、 啊、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啊，你要预估啊，今年这个是多少？ 嗯， 这个权重比是什么呢？啊，权重比是要根据，因为出了分之后，它的一本线今年2018年的就会化，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2017年的参考性价值，我们认为啊，一般的在50%以上， 嗯， 所以你得的那个小数，比如说1.0几 乘上50%，这是2017年会得一个数。 嗯， 然后你2016年你同样厨艺级也得一个数啊，2016年的参考价值大概是30%。 好， 2015年你也会得一个小数，它的参考价值是20%。 嗯， 假如你手上只有3年数据的话， 嗯， 啊，你就这样来算权重， 嗯， 也就是说2017年的参考价值会更大。 对， 嗯，啊，这样呢你会算出一个得出一个小数了，还是一点几？ 嗯。嗯， 然后今年北京市啊把这个一批线公布了之后，你就一乘，基本上怎么样，你就会把北航今年的大概期的提档线你是可能自己估算出来，这叫估算学校的最低提档线。 嗯，您刚才说乘以各个百分比之后得出来的这个数，是拿17年得出的这个数，还是把3年的这个数的平均值来做这个乘法？ 它是这样，是三年的，2017年的权重是50%，所以你一点几，比如说1.1， 嗯， 你要乘上0.5，这是2017年的权重， 嗯， 会得一个1.1乘以0.5会得一个0.几，对不对啊？比如说0.6，假如说0.6，我们不算那么精细来算，嗯，啊。然后你2016年你会得个1.几，比如说1.2， 嗯， 啊，你它的权重呢是占30%， 嗯， 那1.2乘30%就是就是0.36， 对， 0.36加上刚才的0.6， 嗯， 你再加上2015年的，这也得出个小数， 嗯， 会这样算出得出一个小数了， 嗯， 这个小数呢应该是要1.几的，啊， 嗯， 比如说1.3，比如说今年北京市的理科一本线， 嗯。 540， 嗯， 那你就540乘上1.3， 哦， 就应该是北航今年可能的 预估的 它的提档线， 嗯， 当然假如说你参考的年限的数据越多， 嗯， 啊，这个会精准一些， 哦，就是把计算出来的那个三个数我们是相加之后的得的那个数再乘以今年的一本的分数线， 对对对 对， 啊，就能够预估出来这所学校今年的提档线 对 是多少了。 嗯， 这是学校的提档线，专业的提档线怎么算呢？ 专业的提档线和院校的提档线算法是一模一样的。 嗯， 所以你手上一定要有某个学校某个专业的最低提档线。 好，那么我们的中间呢来看看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好，我们呢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啊，说刘女士，汉语言文学首师大和汉语言国际教育北语是一个专业吗？这是涉及到专业的问题了。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嗯， 好， 从这个专业的实际设置来讲，这不是一个专业， 嗯， 啊，汉语言文学学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中文， 嗯， 啊，中文它是要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啊。汉语言的国际教育其实就是原来的对外汉语， 嗯， 它是教外国人如何说汉语的。 嗯， 所以这两个专业本质上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从这个专业的难度的角度来讲呢，汉语言文学啊应该比汉语言国际教育啊学的要更深啊，它的东西掌握的需要更多。 好，那么说到这个专业啊，应该是今天吧，咱们这个北京高招专业目录发布了。 对 啊，咱们顺着这话题让杨老师也说说吧，因为刚才您也说了，这招生专业目录看起来有点复杂。 是的，每年呢有好多家长啊拿着招生大本或者是招专业目录，我问他，他也问我，他说杨老师，我这些字呢我都能看得懂，这些数呢我也能看懂，但是我就是不会用。所以我给大家，因为他招生计划、招生目录啊，包括招生大本呢，今天呢我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讲啊，但是有几个核心的关键点，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一定要强调一下。专业目录出来之后，大家起码要关注两个事情啊，就是第一个，在北京招生的这些专业跟去年是否有改变，这个一定要看。 嗯 啊，一定要看。比如说小语种类的，有的学校可能4年才招一次，专业要看。第二个，每个专业在北京招生的人数和往年的对比，各个家长必须要看，因为这个直接影响你科学填报的精准度。 嗯，你们说多了少了直接决定你今年的志愿填报。 对，比如说啊， 嗯， 我们刚才说了个北航，对吧， 嗯， 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计算的方法，假如说你根据我刚给你教的公式，你算北航算二外，当然也可以算北工大这些学校今年的大概的它的最低分是多少。 嗯， 但是假如说，比如说北工大，假如说今年在北京招生人数它减少了，比如说减少了10%， 嗯， 那这个专业或者这个学校它的提档线理论上 是要提高的。 嗯，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这个很容易理解啊。第二个，有些专业在设置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看专业？因为志愿填报最核心的在这个表上啊，在这张纸上，你填的是数字和这个专业啊。专业这一块，每年各个家长都很纠结，热门的专业分数自然会涨。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招生的人数多与少，和咱们刚才要计算的这个数据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怎么来平衡呢？ 为什么说志愿填报需要数学好？因为不同分数段的孩子啊，不同分数段的考生，他的填报策略呢是稍微不太一样的啊，稍微不太一样的啊。高分的学生每年这个数据的变化，实际上对高分的孩子，包括招生计划的变化，影响不是特别的大。 嗯， 啊，影响比较大的是，比如说理科生是在600分以下到540之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非常大的。所以每个家长看这个招生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你所在的分数段，因为不同的分数段，它的学生人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呢也叫数据分析，这个是。我们在后面要仔细的来讲的啊，仔细的来讲。但是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完全展开来讲。比如说650分数段有多少个学生啊，630分数段有多少个学生啊？根据往年精准的分析，650分数段的人可能更喜欢报哪些专业，这就是大数据了。 那这样吧，这个既然今天我们现场讲不了这么细，那咱们就线下跟杨老师这边，然后咱们再沟通。 可以的， 可以吧？那咱们留个电话好不好？今天我们先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先教一个基础的一个计算的方法。我们计算出了这个数据之后，还可以到线下再找杨老师这样的一些个专家，我们再去细算它。 可以的， 好，我们电话是多少？ 我们电话是400-010-9116。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志愿填报过程当中啊，这么多年的实行这个北京的高考平行志愿，其实大家呢或多或少也都会，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计算的公式啊，或者说我们去了解到一些个参考的这个分数啊，会做参考。但是往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参考你想不到那么周到的话，会更加的片面，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 对，这个就是我要进一步要说的哈。刚才给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计算学校提档线和专业提档线的一个小公式。 嗯， 其实在志愿填报上最核心的叫一分一段表。 嗯， 位次。 对， 位次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平行志愿的原理就是按照分数来的，从高分往低分来选。 嗯， 所以大家一定手上要有今年的一分一段表，以及每个分数段到底有多少学生，这是很关键的啊。所以志愿填报正常情况下，在全国来讲有两种填报的方法，一种叫正向推导法，一种叫逆向推导法。 嗯， 逆向推导法呢是根据往年，比如说北工大，北工大的统计学17年它的录取分数啊，因为北工大去年的最低分是590啊，它的统计学去年的最高分啊，最高分呢是619，但是它这个专业统计学个专业里面的平均分啊是603，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所在这个位次。比如说去年的619可能在北京有30个学生，但是今年619分可能只有2个，也可能有200个，那这个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假如你这个分数段人很少，在计算机检索到你这个分数段的时候，那你相对会容易一些。所以我们讲一分一段表啊，和这个位次是非常关键的。 好吧，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没有办法请杨老师啊，这个特别展开讲啊。其实我还挺愿意多去学一下这个计算的方式和方法啊。这样的话，实际上总结出来之后啊，这个方法咱们是可以传承的，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啊。没关系，明天呢，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呢，给大家推送今天我们节目的一个相关的微信啊。到时候我让这个杨老师啊，把那个标准的公式给我们发过来。大家呢可以参照着这个基础的方法，咱们先去算一下。当然了，具体细致到怎么去选学校、去选专业，咱们孩子这分儿能够上什么样的学校、上什么样的专业，这还真得是要找专业的老师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指导和咨询了。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亚平博士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谢谢。 谢谢。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高考志愿的填报指导，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啊，将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解读志愿填报。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